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吃中餐大家就离不开调料，中餐的调料可以说是种类繁多，那么今天我们就谈谈四川的花椒。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啊，如果不小心嚼了一粒哈，让大家舌头发麻的四川的花椒，大家会感觉到特别不好吃哈，同时特别难受。但是啊，这种独特的香料哈，在中国的啊这或中餐的烹饪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要学到很多跟我们口感相关的一些词哈，特别好玩。首先我们看一下，如果不小心啊嚼了一口或一粒哈，让大家舌头发麻的四川的花椒，看一下这个舌头发麻叫做 tongue numbing， tongue numbing。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舌头口腔，这个 tongue T-O-N-G-U-E， 我们讲过后面这个发麻这个词很好玩，它的原型呢是 N-U-M-B numb， numb， 注意一下后面这个 b 啊是不发音的哈， numb 表示、啊、身体的一个部位发麻了，比如说我们坐的时间太长了，我们的腿会感觉到 numb， 如果说我们的一个手拿东西拿的太久了，也会感觉到这个 numb。同时啊，我们的这个嘴也可以感觉到发麻，我们的 tongue numbing。 因此啊，我们来说这个花椒或者一些特别特别辣的哈，让我们口感觉得特别刺激东西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词 It's very tongue numbing， 后面加 ing 哈， tongue numbing。 although 四川后面出现了这个花椒叫 peppercorn， peppercorn， P-E-P-P-E-R-C-O-R-N，peppercorn， 哎，同学们记下来，叫四川 peppercorn， 翻译成中文呢叫四川的花椒。A not palate friendly， 我们感觉到口感啊不舒服，这里面这个口感用的是 palate， P-A-L-A-T-E， palate friendly， 对我们的口腔不是非常的友善。因此啊，我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要简单的改一下啊，变成了我们觉得口感不好或者不好吃。我们可以说很多的食物啊不是非常的 palate friendly 哈、啊，特别辛辣的、特别酸的哈、啊、那些东西。If you chew one by accident 啊，如果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呢没有把它挑出来，不小心吃到嘴里的时候，我们翻译成英文的是 chew， 咀嚼这个词哈、啊、，chew one by accident， the unique spice。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Chinese cooking. 这种独特的香料哈，在我们的烹饪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Essential role， 这里面用的是我们讲过很多遍的这个词组 play role in something， play role in something， 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哈。In Chinese cooking， 那么花椒作为哈中餐食品的一个主要的调味品。它不仅呢是辛辣川菜的一个代言人啊，我们可以说呢，这个 peppercorn 是川菜的一个代表了，也是呢为简单的菜肴带来丰富味道的一个秘密武器哈。很多菜哈，大白菜非常的简单的一道菜，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花椒用的得当的话呢，会把这个菜这个味道呢变得从简单变得非常的复杂，非常的丰富哈。所以说这个 peppercorn 花椒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调味品。 As a staple in Chinese pantry， 它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调料了，我们用这个 staple。 当时我们讲 staple 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粮食，比如说大米 还有面是我们的主食，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词 staple， 比如说 rice is staple food， 或者像馒头面条啊，比如说在这个山西啊，那么说这个面啊，那么是大家的一个主食，那么叫 staple food。 在南方的话呢，像这个 rice 是大家的一个 staple food。 四川 peppercorn also known as 花椒 are not only a spokesperson 啊，叫 spokesperson 代言人 for spicy 四川 cuisines， 那么川菜的一个代言人啊，那么看到了这个花椒，那么就知道哦，这个呢有可能哈是一个川菜了。But also a secret weapon， 是一个秘密的哈，具有很大杀伤性的一个武器。A secret weapon that bring rich flavor to the simplest dishes， 把一个非常简单的一道菜哈，这里面用的是它的最高级哈最简单的一道菜 ，simple 还没有完事，叫 simplest dish。Simplest dish， 最简单的菜呢，带来一个 rich flavor， rich flavor 啊，同学们记下来，表示这个味道非常的有特色，非常的丰富哈，非常的好。那么大家就可以用这个词组啊， bring rich flavor to something， 比如说我们在里面加一些像这个海鲜呢，加一些其他的调料啊，像酱啊等等，那么会呢把这个菜的味道呢变得非常的具有层次感，非常的好吃。我们可以用这个词组 bring rich flavor to the dish， 哎，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啊， bring flavor to the dish。那么接下来我们举一个例子哈，以我们平时的这个蔬菜为例。那么在加入蔬菜之前哈，在油锅里面哈炸几颗花椒就可以呢提味儿。大家呢可能说，有的时候呢做菜的时候放油，直接呢放菜，最后呢放盐就完事儿了。那么这个菜的味道非常的，用一个英文词来形容叫 boring， 没有什么意思哈，味道非常的单调。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放菜之前，在这个油已经热了的时候呢，加了几粒这个花椒，那么这个菜的感觉是完全是不同了。虽然大家呢不吃花椒，但是呢这个花椒的香味可以呢留在这个菜中。 Take a green vegetable as example 啊，那么做一个例子了。 Frying a few 四川 peppercorn in oil啊，给它炸一下，这个词我们讲过 fry 啊 ，fry f r y， frying a few 四川 peppercorn in oil before adding the vegetable， 在放菜之前加一些这个四川 peppercorn， can boost the flavor 啊，让这个味道一下子哈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用这个动词 boost the flavor。同学们又学了一个动词哈，表示把这个菜呢做得更加的好吃，叫 boost the flavor 哈。 Boost 我们讲过 B-O-O-S-T 表示提升的意思。 Although you don't actually eat the peppercorn 啊，我们说这个花椒啊我们一般是不吃的哈，基本上没有人吃花椒的，但是 the fragrance 啊，它的这个香味啊 the fragrance 我们讲过啊 fragrance F-R-A-G-R-A-N-C fragrance 表示一个东西的香味。哎，同学们想一想北京的这个香山哈，我们用这个词 the fragrance hill fragrance hill 哈，香山后面出现了留在菜中哈，留在表示说在那儿不走，在那儿溜达哈，用这个词溜达，这个词 linger in the vegetable， linger l i n g e r 这词啊原来是指呢一个人啊在某一个地方不走哈，徘徊在某一个地方，但是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些味道哈，它可以呢留下一个很好的口感哈，比如说像一些酒啊一些菜吃完之后呢，我们口里面还有一些余香，我们就可以说 It has a beautiful lingering taste， Have a beautiful lingering taste 啊，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像这个 boost the flavor 哈，提升这个口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把我们有关吃的这个词汇量一个大大的一个提升哈，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这些非常地道的这些英文词来形容我们这个吃。接下来这段话呢是来自于一位美食家哈，他的名字叫做吴丽，他特别喜欢吃这个川菜，同时啊在做或在吃这个川菜的时候啊特别喜欢加这个花椒，他认为啊花椒在日常的烹饪当中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啊他觉得其中一些呢对菜肴的味道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对花椒在川菜的烹饪中产生的麻辣 感觉非常上瘾哈，觉得说吃这个川菜不可能离开这个花椒。同时啊，他特别喜欢哈在做菜的时候用这个花椒，因为他觉得非常简单，因为花椒能让这个食物啊更加有深度。所以这位美食家啊，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哈，非常资深的一位美食家，因为啊他对食物的了解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因为他了解到食物呢还有一个深度，同时啊他觉得这个花椒让这个普通的食物更加好玩更加有趣。好，那么看一下这位美食家对这个花椒的这段评论的英文翻译。四川 peppercorn are essential, 非常的基本，非常的重要。 In everyday cooking, I think a few of them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那么会产生一个巨大的不同哈 ,make a difference. 前面如果说想说非常大的不同，加一个形容词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flavor of the dishes.And I am addicted. 哎，又出现了我们讲过的这个词组，表示一个人对某一个东西非常的喜爱，非常的痴迷，以至于呢已经上瘾了。Be addicted to 啊 ，be addicted to 哈、啊。接下来这词 addicted 前面加这个 be addicted to something， 表示对某一个东西非常的上瘾。那么他讲到了是对这个。川菜的这个麻辣的感觉非常的上瘾，叫 numbing taste， the numbing taste 啊，这个 numb， 或者呢用另外一个词叫 numbing sensation 哈、啊，后面这个 sensation 比这个 taste 更加的能够形象的形容呢，大家在吃这个川菜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啊，突然吃进嘴里之后呢，这个无论是我们的嘴呀、我们的所有的器官突然感觉到非常的刺激哈、用这个词 sensation 哈、一下子刺激起来了 S-E-N-S-A-T-I-O-N numbing sensation in Sichuan style cooking that's created by the peppercorns it brings more depth 它给这个食物啊带来了一定的深度哈、所以说非常资深的一位美食家。因此我们在谈食物的时候呢可以说哎，某一个东西让这个食物呢更加具有深度了 It brings more depth and makes ordinary foods more interesting said Wu Li who loves to cook with Sichuan peppercorn 一般情况下四川的花椒与这个酱还有一些盐水、一起来食用以增加食物的口味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说能够呢去除啊肉类和鱼类当中特别难闻的那些味道哈，我们知道像这个鱼啊还有肉啊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太好闻的这个腥味儿。那么如果说把这个花椒用得得当的话呢能够有效的去掉这些不好闻的这个腥味儿。好那么看一下四川 peppercorn often work with sauces brines后面讲到了一个 sauce 表示说这个酱还有这个 brines 表示那种盐水哈 to enhanceflavor 提升它的口味哎，同学们想一想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提升一个东西的口味的话呢用的是哪一个动词啊、用的是 boost B-O-O-S-T 而这一段呢用的另外一个词表示提升是 enhance enhance E-N-H-A-N-C enhance flavor 好那么总结一下提升这个口味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几个动词来进行这个表示第一个最简单的用这个 improve 啊，非常简单非常容易 improve flavor 第二个是我们啊一开始讲的这个 boost flavor boost flavor 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 enhance flavor enhance flavor 啊，提升一个东西的口味 as well as 以及 remove any undesired 哎，大家不喜欢的不理想的这个词 desire 我们学过一个人特别想做某件事情哈那么如果前面加个 un 表示对这个东西进行否定了 undesired 大家不喜欢的那些 smell and taste in meats and fish 在鱼和肉当中哈往往呢是那种腥味哈大家特别的不喜欢因此啊我们就可以说这些腥的味道呢属于那种 undesired smell undesired smell那么虽然四川的花椒是中国人使用最古老的香料之一但是啊它一开始并不是用于烹饪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这个花椒的一个简短的一个历史了 Though 四川 peppercorn are among the oldest spices 最老的一个调料 used by Chinese people In the beginning, 但是一开始呢 they won't use in cooking, 但是一开始呢并不是用于烹饪，哎，这是让大家觉得，哎，非常的意外。这个花椒哈，一开始啊并不是用在这个 cooking 里面，那么看看它用在哪些方面。那么四川的这个花椒啊的最早的记载啊，在诗经里面有关的一些哈这个段落当中，它呢被当作爱的一个象征。好，这个很觉得让大家意外，因为这个花椒我们想到就是吃，但是呢在很早以前哈，它被当作一个爱的一个代表或爱的一个象征。The earliest record of Sichuan peppercorn was in 诗经。那么有一些哈这个诗的一些段落哈会写到 during which they were used as a token of affection， 他们被当作爱的一个象征，被当作一个象征。我们看用的这个词呢叫 token， T O K E N，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成 symbol， 没有问题， a symbol for affection， A F F E C T I O N， affection， 这里面没有用这个 love， 而用 affection 啊这个词表示一个爱。因此啊同学们可以记下来，一个东西可以被当作爱的一个代表哈，一个表示呢叫这个 a token of affection， a token of love。那么在西周时期啊，花椒主要用于祭祀。那么有一句啊诗说呢，花椒的香味给人带来和平和长寿啊，这是说呢这个在古代哈，我们对这个花椒的一个用途跟这个吃没有任何的关系。一个呢是作为爱的一个代表，那么说在这个西周的时候呢，它表示一个祭祀，同时呢花椒呢会给人认为呢是一个给人带来和平和长寿的这么一个东西。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Sichuan peppercorn were mostly used in rituals 啊，在一些仪式上哈，这个 ritual 我们讲过 ，R-I-T-U-A-L 表示一个祭祀的那些仪式 ，and worship ceremonies， 比如说像那个祭天呐、啊、祭地等等哈，一些仪式上会用这个 peppercorn。And there's a verse 啊，有一些诗句啊 ，verse 这个词 ，V-E-R-S-E that describe the fragrance of peppercorn as bringing peace and longevity， 那么给人们带来和平和长寿。好，那么同学们会问哈，在我们平时吃的哪些菜里面哈，最容易看到花椒呢？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留到明天。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ongue numbing, although Sichuan peppercorn are not palate friendly, if you chew on by accident, the unique spice plays essential role in Chinese cooking. As a staple in Chinese pantry, Sichuan peppercorn, also known as 花椒, are not only a spokesperson for spicy Sichuan cuisines, but also a secret weapon that bring rich flavors to the simplest dishes.Take a green vegetable as example. Frying a few Sichuan peppercorn in oil before adding the vegetables can boost the flavor. Although you don't actually eat the peppercorn, the fragrance lingers in the vegetables. Sichuan peppercorns are essential in everyday cooking. I think a few of them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flavor of the dishes. And I am addicted to the numbing sensation in Sichuan-style cooking that's created by the peppercorn.It brings more depth and makes ordinary foods more interesting, said Wu Li, who loves to cook with Sichuan peppercorns. Sichuan peppercorn often work with sauces, brines to enhance flavor, as well as remove any undesired smell and taste in meats and fish. Though Sichuan peppercorn are among the oldest spices used by Chinese people, in the beginning they weren't used in cooking. The earliest record of Sichuan peppercorn was in the 诗经The classic of poetry, during which time they were used as a token of affections.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Sichuan peppercorn were mostly used in rituals and worship ceremonies, and there's a verse that described the fragrance of peppercorn as bringing peace and longevity.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晚安月亮》。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大家晚上好，我是 Jason 老师。晚安用英文怎么说呢？对了， Good night。 我们可以对任何人和任何事物说晚安，比如说 Good night Jason， Jason 老师晚安， Good night living room， 客厅晚安 Good night socks 袜子晚安等等。总之不想上床睡觉的孩子们总是恋恋不舍的要跟每一个人每一件物品说晚安了。那今天 Jason 老师就来为大家分享一只不想去睡觉的小兔子的故事，来一起听听玛格丽特·怀兹布朗的 Good night moon 晚安月亮吧。 Are you ready?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Good Night Moon by Margaret Wise Brown, pictures by Clement Hurd. 那我们的故事开始了，晚安月亮。 In the great green room, there was a telephone and a red balloon and a picture of 在一间绿色的大屋子里有一部电话，一个红色的气球，还有一幅画。The cow jumping over the moon, and there were three little bears sitting on chairs. 有一头奶牛正跳过月亮，有三只小熊正坐在椅子上呢。And two little kittens, and a pair of mittens, and a little toy house, and a young mouse. 还有啊，两只小猫咪，一副手套，一个很小很小的玩具屋，以及一只小老鼠。 And a comb, and a brush, and a bowl full of mush, and a quiet old lady who was whispering hush. 那在桌子上呢，有一把梳子，有一把刷子，有一碗盛得满满的粥，还有一位安详的老婆婆正悄声地说Good night, room. 晚安啦，房间。小兔子恋恋不舍地对房间道晚安，它要去睡觉了。Good night, moon. Good night, cow jumping over the moon. 晚安，月亮。晚安啦，正跳过月亮的奶牛。Good night, light and the red balloon. Good night, bears. Good night, chairs.晚安灯光，晚安红色的气球，晚安小熊们，晚安小椅子。Good night kittens and good night mittens. 晚安小猫，晚安手套。Good night clocks and good night socks. 晚安钟表，晚安袜子。Good night, little house, and good night, mouse. 晚安，玩具屋。晚安，小老鼠。Good night, comb, and good night, brush. 晚安，梳子。晚安，刷子。要去睡觉了。Good night, nobody. Good night, mush. 晚安，没有在这里的人。晚安了。我的粥。 And good night to the old lady whispering hush. 晚安了，让我们保持安静的老婆婆。 Good night stars, good night air. 晚安星星，晚安天空。 Good night noises everywhere. 晚安所有角落的噪音。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个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那这只不想去睡觉的小兔子可真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和他所见到的任何人任何物品说晚安。那请大家在朗读三遍这个故事之后呢，把它改编一下，变成你自己的淘气绘本故事吧。比如说 Good night TV 电视晚安， Good night table 桌子晚安， Good night chair 椅子晚安等等。那是不是很好玩呢？See you tomorrow. Goodbye.